在每个无人喝彩不眠的夜晚独自 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待。

的感觉，记得你的表情多么的真切，忽然对你没有了满含怨，至少你曾真心爱过我一遍，想起来一切是那么的珍贵，就算后来流了许多夜眼泪，苦苦思索着爱情大的结，在这有雾的清晨有了体会，在生命这一天，我最后一次怀念，就像晨雾已渐渐不见，阳光穿越属于我生命里的情节， 熄灭 变态。有一天你会奇怪，他长得比想象中矮。别忍耐，不要等待，避免失望，别期待。 我跟你说，谈恋爱要看清楚，也不让爱情那么苦闷，你不应该觉得寂寞。心情如果不好，不如找到自己自由的我。 让我爱得不快。

放下我模糊的焦点，下一窗太多事情呀，却白白遗忘。时间快转，不停的快转，旋转，我跟着旋转，失去方向，我没有方向，迷失方向，我模糊了焦点，想不通太多道理呀，就选择遗忘，就选择遗忘。 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，又想起你。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，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。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，让我心动。在阳光温

心已展开，无私的太阳让幸福的人温暖，给寂寞的人苦难。时间的沙把我掩埋，所有悲伤都将失传，痛变成了一份柔软，历经过时才能坦然。时间沙把我掩埋，所有回忆也被覆盖，痛变成一种忍耐，记录我曾真实的存在。沙漠从不曾记载那一句最无情的 goodbye。